头 谢谢您两五对牛弹琴，哎呀心的呀，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你家的两兄长，

家阴天乌地邪命呀命。生命如几根连接，夕阳当暗处，见寒尘倒数时，我把火机会自己错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帮大云呀亮分那天，儿呀你要多保重，这是阴天的亲事。再过两天阴天要出家了，儿啊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变他啊。 公路贴心就推一把 听众朋友，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是